受了沉重打击的老虎对于拔牙的人一定是不顾一切的疯狂反扑。郭林很清楚少东对少奇的感情，谈不上多么的父女情深，但是到底是他的女儿，以这种方式失去他一定会抓狂。这可能也是暴风的目的吧，给他最沉重的一击，逼他疯狂报复，这样才能够转移警方的视线。这条双头蛇为了自身的利益，都选择毫不犹豫地把另一个头送出去做祭品。之前少东是这么对暴风的，如今暴风也是如法炮制。至于杜子平这件事儿，虽然不知道少东是什么心态，但是鉴于他现在跟暴风的立场，暴风对他的话也未必尽信。实话说，如果是以前的暴风，很可能他会一不做二不休，先杀了再说。只要是他有所怀疑的人，绝对不会留在身边。但是现在他已经赌上了一切，这时候反而会有豪赌的心态。毕竟他已经谋划了那么久，甚至不惜跟少东翻脸。现在告诉他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圈套，估计他到死都很难瞑目。这也算是毒枭的定律，无论多谨慎小心，百般戒备，最后都毁在贪字上。贪得越大，死得越快。乔家苏醒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就是肩膀的枪伤。 靠，真疼。 他转头看了看被绷带裹得严实的肩膀，绷带已经微微渗出一些血了。他用力地用另一只没有受伤的手撑着坐起来，窗帘处晃过一个人影，轻轻一咳嗽。乔家被这突然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但是很快对方熟悉的气息又打消了他的全部戒备。实话说，这个画面有点似曾相识。 下次能不能别让我抬头看你，平易近人一点吗？我喜欢平视的关系。 郭林回过头，也顺便让出了身后，逆着窗帘射进来的光让乔家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。郭林看见了，转身拉上了窗帘。 下次换我躺着你站着，希望你心情能够好一点。 何必呢？何必这么互相伤害啊？ 俩人一路走来都是伤痕累累，乔家觉得这几年受的伤快赶上二十多年人生的总和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经验多了，他现在也逐渐有点习惯了，只是对疼痛的耐受力其实并没有提高。杜子平这一枪显得特别疼。郭林看着乔家龇牙咧嘴坐起来的样子，紧皱的眉头始终没有松开。 我不太放心杜子平，得回去打听一下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等我的消息。 他转身要走，被乔家一把拉住。因为扯到了伤口，乔家又是倒吸一口凉气。 他能开枪，暴风应该是信了，但是我这么一跑，他们肯定要来找人。制毒车厢得赶紧找，不然我怕以他的警觉，很可能要功亏一篑。 乔家的话让郭林结结实实地愣了一下，他看着乔家半天，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 你知道你刚才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 床上的男人眉头一皱。 谁？ 我。 乔家这语气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简直跟他如出一辙。要是以前，估计乔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该怎么开溜。而乔家先是挑了下眉，随即歪头冷笑。 你这是在调侃我？ 没有，我只是从别人嘴里听到这番话，才开始体会你以前有多嫌弃我。 郭林难得自省。乔家回想起最初在米粉店跟郭林见面的时候，对方那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样子，忍不住也低头笑了。虽然那个时候是真的心烦，但是如果让他选，他还是宁愿看见那样的郭林。想到这儿，乔家的笑容未尽，就敛起了笑意。 还是先走吧，省得夜长梦多。 这次郭林没说什么，过来扶着乔家，先拉开包厢门确认安全，随即俩人摸出了包厢。而这个时候的暴风确实陷入了很大的天人交战。 告诉他杜子平身份有问题的确实是少东。他的说法是不希望他落网，从而连累自己。但是暴风觉得少东更有可能是为了少奇的事儿在报复，因为暴风这次压了重注。无论杜子平的身份是真是假，显然暴风现在的日子都很难过。信了少东，万一他故意在坏事，他之前部署的一切全部都要付诸流水，损失惨重。如果不信，万一杜子平真的是卧底，那么最后他不仅损失惨重，还得把命搭上。少东就是看穿了这些，才会刻意通知的。而他明知道对方的心思，现在想要当机立断还是不太容易。其实一切都是在按照计划在顺利的推进，但这个时候的横生之解让暴风头一次有了危机意识。他开始觉得可能警方很早以前就在他身边部署了很大的一盘棋，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，好把他一网打尽。这么想着，他看了旁边的千叶一眼， 在车上找到乔家就直接杀了，不用留了。 他这句话说的毫无情绪起伏。旁边杜子平挑了下眉角，冷笑了一声， 不管你是不是卧底，如果你想活，就乖乖把毒品制出来，在换鬼之前，我要有足够的货备在手里。 说完，暴风从身上拿出一把枪，抵着千叶太阳穴，示意他跟在自己的旁边。千叶知道他是要带自己去制毒的车间，但是现在暴风抱着的念头恐怕是兔死狗烹。他有点担心孤注一掷的暴风很有可能会拖着所有人陪葬，至于乔家那边不知道能不能随机应变。其实制毒需要的条件是很苛刻的，要有水有电，不能通风，防止出现爆炸，还得离开中心操控室。乔家和郭林大概也猜到了暴风接下来一定会采取行动，所以根本不敢耽搁时间，顺着之前没查完的车厢，他们一路快速地往下继续扫场。眼见最后就差七节了，乔家长出了一口气， 老实说，如果这七节车厢没有，我就要骂爹了。 郭林扯了下嘴角， 你这么孝顺，你爹一定很欣慰。 如果他能保佑我，我过年就给他烧份纸。 记忆中那个可以称之为父亲的形象其实已经非常的模糊了，乔家对这种话题总是提不起兴趣。不过如果能解决燃眉之急，让他再叫声爸爸他都愿意，不然跨过这些车厢再往前面找，他撑得住，他身体里的血恐怕都要撑不住了。哪怕郭林已经想尽办法把他架得更稳一点了，他身上的温度却还是一点点的在抽离，伴着疼痛身体也逐渐的沉重。伤口这玩意儿真的是邪门，哪怕你眼看着不流血了，可就是那股凉意会持续刺骨，根本摆脱不掉。郭林抬头看了眼乔家有点发白的嘴唇，心里也知道他情况不太好，但是现在走得越快，他伤口崩开的可能性也就越大，到时候只会更糟。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乔家的支撑力多一些，但是这样也会极大消耗他的体力，想当然速度也会更慢，反正怎么都是在恶化。这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明明耿伟那个乌鸦嘴不在，为什么他跟乔家的霉运好像一直罩在头顶挥之不去呢？就在郭林内心忍不住开始要爆粗口的时候，被他架着的乔家突然停顿了下来，他指了指前头， 这下好了，回头我烧纸的时候你可得陪我一块儿去。 郭林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，车厢的过道内有两个男人正守在下一节车厢的门口。他立刻拉着乔家往旁边避开，小心地趴在窗边张望过去。